知不清楚，你是清醒的俘虏，是轻松也是种束缚，只看见平坦的道路，让我的脚步自然而然跨出大步。我现在只想这样的被放逐，我现在只想没有任何包袱。只要独处，我不要约束，享受这孤独，我不去反扑，是种帮助。生活的丰富，生活的变数，生活的凹凸，都是我的路。

指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哦哦，一片一片怎么听见完全，记忆记忆记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，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